剔唔知幾多。 係是咁的 ，Regazine 終於有些少嘢可以送翻俾大家啦。由於我哋有節目終於 out 到呢個 sponsor 啦， 即係我哋啦。 啊，冇錯。咁喺呢個獨食而肥嘅情況底下咧，我哋決定將呢啲嘢送翻俾 Regazine 嘅會員嘅。咁就係由759阿信屋所送俾我哋嘅20蚊現金折扣優惠券咧，就送俾大家。系啦，咁就係買滿50蚊嘅貨品咧，就可以當20蚊用噶啦。咁會員咧就可以 send 個 email 過嚟啦，話翻俾我哋聽個會員編號啦，同埋個名啦，同埋聯絡電話咧。個 email 係 email 係 raga.snack@gmail.com。raga.snack@gmail.com 咁係啦，咁題目寫返有食唔食送大禮呢，就先到先得可以有2張嘅優惠券攞返嘅， 送完即止呀， 係啦，咁 手快呀，手快 係啦，要攞趁手 重複多一次啦email 係 raga.snack@gmail.com， 記得附上你嘅會員名稱啦， 講咗 咯，重複多次， 記得俾翻會員編號啦、名同埋聯絡電話我哋，我冇編號，咁你都最起碼有個名同聯絡電話俾翻我哋咯。其實呢條係可以的。 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 足球频道现在开始。 好，翻翻嚟星期五晚嘅足球频道啊，咁啊今晚就人少少，杰斯就喺度嘅， 系， 咁啊仲有 Stephen 都喺度嘅， 大家好， 咁啊交代少少关于 Wega 网站上， 喂，先讲讲先啦，直播嚟噶 ，Ustream 啊，咁啊好多網友都又留咗言喎，我哋一人慢先答啦。 好啊，好啊， OK。 咁交代咗 Wega 網站上嘅嘢先啦。 係， 因為就其實過埋下個禮拜，再下個禮拜之後啦，就開始到新年啦。OK， 咁呢段期間咧，咁節目上有啲調動同安排嘅，可以講定俾大家聽先嘅係31號年初一嗰晚，咁啊， 係啊，星期五晚嚟 嘅。星期五晚嚟嘅，咁啊，兩個節目都冇噶啦，平時星期五兩個直播，第一。即係一定會冇直播，包括足球頻道同埋大師嘅千打到嚟。 OK， 第二樣嘢就千嗰晚咧，亦都會冇啦。OK，因為冇事就冇嘅，係啦。咁啊，第二樣嘢啦， 足球頻道就未知有冇， 未知有 沒 有。 我哋或者可能錄播啦，即係要睇睇啲時間安排啦。咁啊，嗰晚就直播一定冇啦。 嗯， 係啊，因為年初一嚟嘅嗰晚。咁 睇下年三十， 大家都唔想我哋加變嘅大佬。 係啦，睇下年三十晚，大家夾唔夾到時間咧？如果夾唔到，就可能睇台。 年三十晚都問啦，而家都。 唔係，我可以得喎。 我未必得啦嘛，大佬。 咁啊，至於年30晚講埋啦，就30號嚟嘅。30號嘅反晚咧，亦都冇 live 啦，10點鐘係啦 ，confirm 咗啦，星期四嚟嘅。OK， 因為 Kenny 就唔喺香港噶啦，即係呢段期間。 燦晚係咪？嗰晚改咗做 燦晚。 OK。 系啦，咁至於第三樣嘢就係、 今日食咗藥未啊，傑斯？ 唔係，今日一定喺足球度交代曬所有嘢嘅。OK， 冷血就最後一集啦，就出咗啦。OK， 咁然之後咧就會暫時停一大段時間噶啦。咁再睇下點樣，因為阿碌哥就嚟緊，跟住就唔喺香港嘅，又係一大段時間噶啦，直至到年尾可能先會再翻嚟，所以個節目就會停咗先。至於另外耀尊嘅講故仔咧，就出埋下個禮拜之後，亦都會停嘅，即係26至到2月1號嗰禮拜，近新年都會停嘅。大致上淨係知道呢幾個節目會係咁啦。有食就年30晚會翻嚟，20、30、40就照舊繼續網點同埋北上都會繼續嘅新年前。 係 咁啊，因为今晚听到你把声啦，不上就照上个礼拜停咗啦。咁啊， 今个礼拜停唔停啊？ 今个礼拜唔好停啦。 OK， 所以今个礼拜就继续有不上啦。 好，咁啊，我状态仍然都系同我队波差唔多一样啦。系 单赢， 冇神冇神冇气， 单赢喎， 赢 赢 联赛六场系输咗一场啫嘛，五胜一负， 系 都唔错啊，比我嘅状态好嘅， 比你好好多， 比我好好多。 喂，不过唔好讲英超住啦， 讲下啲咩先啊？呢个礼拜其实周中就冇乜嘢特别，即系冇乜特别嘅赛事值得讲嘅。咁、就打咗大扎啲足总杯啦，英格兰嗰边咁啊，西班牙杯啦，法国嗰边就法国杯啦，咁啊打咗一扎呢啲咁嘅赛事啦。咁啊，期待嘅德甲就仲未开锣。咁所以呢就又冇啦，我哋上个礼拜都扫过啲德甲啦。咁啊，网上我见到呢喺足球频道嘅 Facebook 呢就我哋嘅另外一位主持阿 Jackie 呢 ,Jackie 就话叫我哋提下我哋多啲讲下意甲。咁啊，你有冇听我哋个节目呢？我哋都好似有，代都唔算少㗎喎，間唔中我哋都盡量都有講啦。 三集裏面直接有一節會跳去講下意甲，無論係祖雲達斯啊、拿波里啊、AC 啊、我哋都有嗨下嘅。 係啦， 覺得我哋唔係淨係講拿波里嘅。 我哋今日都會講下意甲嘅，順便呢就有好多網友對意甲有啲意見呢，其實一陣都好值得到讀下出嚟嘅。咁意甲嗰邊都係新聞多多，咁所以我哋今日都會講下啦。咁就周中头先讲周中嘅赛事，就我谂最值得讲嘅就系尼马受伤啦，2-0赢基达菲，咁廿零分钟咧就冇人搞佢嘅，佢啊自己落底，跟住咧就拗柴，咁跟住然之后咧就右脚拗柴 ankle， 咁啊而家咧就仲未公布要唞几耐，咁啊联赛应该就有一段时间唔使预佢噶啦，即系喺西甲嘅赛事就。都应该有一段时间唔使预佢。 都咁样讲啦。 但係最担心嘅就係个世界杯啦。 啊，你担心世界杯。 唔係，即係唔係我讲緊係巴西嗰边国家队就担心世界杯入会份啦。因为有佢同冇佢，我諗就一定係争好远嘅。 欧联十六强都唔使预佢 呀。欧联十六强都唔使预。係呀，啲杂赛事都唔使预佢㗎啦。咁啊，曼城又开心啦。咁跟住就我自己就我睇我自己嘅分析就係我估计个伤势唔係太过严重嘅。应该赶得及世界杯嘅。咁啊睇下会唔会係即係睇下有冇估错啦。 冇和仔嗰下。 吓、 和仔嗰下就出台出嘅时候伤势唔严重，但係最后 係啊，所以有时啲嘢真係好难估㗎大佬，即係和仔嗰下你都觉得佢唔係好似。 所以我唔发表意见，因为就係台出嗰下大家觉得好似冇事， 系 啲原来係2-0 咁样，半年 系 咁，所以就 佢咪请有两个月请一架。即系里边 呢个咩待产啊？ 系啦，系啦，啊，即系老婆受伤嗰啲都计埋噶嘛。 佢有数啦，等即系半年啱啱好啊，老婆个仔出世， 系啦， 跌晒。 喂，但嗰场波可以讲一讲啦。 边场？ 即系西班牙杯啊， 2-0嗰场， 2-0嗰场， 美斯有两球， 美斯都系 第二球系 嗱，但系话第二球真系好似 先， 又嚟啦，系啦。一队基达菲俾佢过咗一半咯， 系四个五个后卫咯， 五个后卫加个龙门六个， 黐线。 咁啊，我谂佢想证明一啲嘢啦，即系证明啊，证明个白朗多今年系流咯。 呢个唔使证明嘅，大家明嘅。不过就有啲人恶搞就觉得系通常捧完呢个奖嗰个球员嗰个国家咧，世界杯咧。就嗰、那个国家咧就拉硬嘢 哦，呢啲太迷信啦，我觉得呢个佢捧唔捧佢个国家都系拉硬嘢噶啦，屌葡萄牙 嗰个就肯定拉硬嘢噶啦，即系讲真，分到赛仲要同德国，我都系焦紧噶啦。但系问题美斯就阿根廷系有机会啊嘛，今年 系 始终系美洲地方，就大家我谂睇高佢哋同巴西嘅 系咁啊，呢个好难讲啊，只要再睇落去啦，即系睇下，其实睇下边个国家队入边嗰啲球员残。即係嗰、那個摧殘度越低咁越有機會囉。 咪講返頭先布朗多就 講下布朗多啊， 即係 呢個禮拜 我淨係睇到跟住頒完獎，即係嗰晚啲煽情嘢唔講啦，就係、是、我淨係講就係第二日 過咗兩三日到啦，就開始有啲新聞就出嚟咧，就係話，例如係唔知邊度嘅卡塔爾啦，又話因為唔知點樣要交換條件啊，又或者係有啲人有啲國家隊嘅領隊或者隊長佢填嗰個名啊，填嗰個次序啊，係有分別嘅，即係同佢交。嗰、那個咧係兩回事嚟嘅，呆乸咗，即係我發覺呢、這個呢啲咁嘅新聞， 即 係 點啊？解釋啊？ 即係簡單啲，譬如佢第一名咧，佢自己填，佢話俾你聽，佢填係C 朗， 哦，即係投票嗰度， 投票嗰度填咗三名咧，第一名落 C 朗，第二名美斯，第三名可能第 列貝利啦， 女 三個啫嘛得， 唔係佢可以填之前佢投票嗰下，可能唔止嘅， 哦 ，OK， 唔止嘅 ，OK， 好啦，最後發覺咧，最後發覺咧，原來係冇咗美斯，第二嗰個變咗第二個名喎， 哦。 即係佢跟住係好多，即係小角啊，尤其是小角咧，會話俾你聽。我發覺我填嗰個咧係同我自己填嗰啲係唔同嘅。 係。 即係覺得更加。 即係佢同你。即係有人幫你再填埋，再填過。 即係其實係令到阿斯朗夠分去攞呢個最受歡迎啊，唔係呢個佛朗多嘅獎咁樣。 所以一定要有選舉委員會咯。 唔係呢？ 係咪先？有選舉委員會咪易做嘢好多咯。 其實個成個國際足協應該搬嚟香港啦，唔係即係不知所謂嘅，即係已經係太多太多呢啲咁嘅事件啦。 我唔記得 即係巴拉達呢條人，即係撚樣嚟，即係撚人嚟嘅呢條友真 係。最撚撲街嘅 一件 事就係，我哋唔記得第五集前、六集前定八集之前，阿傑斯仲攞其中一個阿巴拉達笑鳩阿斯朗嗰個 video， 大家喺度講。 唔係佢而家還債啊嘛，唔係嗱嗰個佢嗰個笑鳩咧。就係、是、因為即係其實係佢想扮幽默，跟住之後咧就玩出火啫。佢就唔係佢就，但係佢冇任何憎恨斯洛牙道嘅意思喺嗰條片度。咁但係就皇馬道歉之後啦，你見到成個選舉就係、是、我哋見到幾樣嘢啦。第一樣嘢就係、是、即係佢不斷幫佢多次出嚟幫斯朗做勢啦。跟住仲有就最離譜就係將個提名延遲啦，就埋個世界盃附加賽啦，等佢 hat trick 埋瑞典啦。 係啊， 咁撚樣嚟屌，即係嚟懟阿列貝利。我想講今屆嗰個 Ballon d'Or， 即係其實幾個獎項你都覺得係毫無代表性嘅，代表唔到2013年嘅，因為你係一年一次，個獎係俾2013年㗎嘛。 我聽你講咗先， 即係嗱，你先講斯朗，即係氣憤嘅。但係呢三個球員裏面，你話 OK 晚到最後佢得獎個原因就係因為佢喺2013年佢踢五十幾場波，入咗六十幾球，係得一樣嘅啫喎，係得一樣嘅啫喎，大佬，即係如果係咁樣咧，咁啊金靴獎可以廢咗佢啦。即係你如果係咁樣嘅，咁唔撚使鬥啦。我舉一個例子就係、是，你如果最後三名嗰個提名嗰三個球員，一個係前鋒，一個係龍門，一個後衞，咁啊前鋒咪贏緊緊。 好明顯、啊。 個前鋒入十球都贏啦、啊。如果係咁樣，係咪先？唔、即係冇撚理由啊！大佬，你而家包尾嗰個係列貝利喎、列貝利2013年攞五幫球會攞五個獎。攞五个锦四个五个锦标 ，OK 计四个锦标， 计四个 四个锦标， 系佢四个。 喂，打个五折都赢你啊！你斯朗拿度三大皆空，射入六啊几球，跟住仲有世界杯，自己个国家打捻到要去附加赛，狼狈出线，咁你咁都可以攞嘅？喂，你即系咩？你俾个准则我先。唔係話喂，但你入得 OK， 你入得最後嗰三個都偉大嘅。但你真係有比較㗎嘛，大佬。咁如果係咁嘅，咁啊廢金靴獎咪不如廢咗佢算數咯。即係你唯一仲有一樣嘢，你係贏列貝利嘅啫。你知唔知贏咩啊？ 靚仔。 唔係咯，就是、贏個樣咯。即係列貝利係樣衰過你嘅啫，布雷話。咁你真係名恰嘅啫，大佬咁樣。你而家選美啊嘛，大佬。 唔單止係今年啊， 係啊。 大家係掟阿列貝利更加唔。底嘅原因就 係 因為佢真係攞咗好多錦標， 係啊， 其實對上有兩， 唔係你咁樣你俾到一人入，唔係俾到所有球迷一個好壞嘅錯覺就係咩？喂，衰嗰啲嘢咧，皇馬衰嗰啲嘢就唔關斯朗事嘅， 冇錯。 OK， 拜仁勁嗰啲嘢咧就唔撚關列貝利事嘅。喂，呢、這個就係我最後嘅解讀咯。咁你真係任你搞啊，大佬真係。 我哋去還拼翻後少少，拼翻前少少啊。對上美斯攞四屆裏面咧，其中有一屆。都有好多人炸型嘅，譬如應該係世界盃嗰年咧， 係 覺得恩尼斯攞多過美斯攞嘅，但係因為嗰年世界盃西班牙太平均啦，大家覺得啲分散票源， 呢次講真， 係都做一解釋啊嘛， 拆噶嘛，但問題呢一次 你冇得拆，真係冇得解釋， 真 係 我 係啊， 就係嗰場， 你難怪柏天尼出嚟嬲啊，因為第一佢係法國人。但即係佢一定係幫列貝利，同埋你真係講唔通㗎嘛，因為你一早都差唔多好似都已經一早其實已經宣布咗係佢嘅。根本為佢而設咁樣，你真係冇可能㗎。 我想問下四屆前 咪 係咪呀斯朗 咪又係佢囉。佢兩屆我話俾你聽，佢嘅歷史係污點嚟㗎，佢兩個布朗多都係污點嚟㗎。你08年嗰屆佢應該將個獎有一半切開佢呀，分俾泰利啦。 正想講。 唔係囉，屌你老尾大佬，冇即係兩屆都唔關佢事㗎。其實我都講過呢個球員係冇辦法，即係我諗佢一身裏面就係全部都係為個人名譽囉。 絕對 係 呀。 係呀，即係你呀，即係佢效力嗰間球會基本上真係冇乜得著嘅，講真。咁所以即係好離譜，好荒謬囉。即係嗰晚睇嘅時候係。 唔係，其實除咗獎，即係我除咗獎之外，其實我另外都想 plan 去就係講嗰個頭先阿傑斯講話今年個 resell 係覺得大家令人嘩一三年唔係嘛。 冇代表性。 其中跟住第二樣嘢就係個陣容啦。 11人囉。 屌大家 真係離曬譜嘅。 第一眼睇落去大家我唔講乜嘢嘢人名先啦，我第一眼望落去就係、是。咦 由 細 舊計冇多蒙特呢，冇晒。 完全冇一個都冇。 係啊。 第二就係更加唔好講英超啦，英超都好似一個都冇嘅。 係。 當我當英超冇係合理啦，下當因為佢都連好似四強都入唔到咁樣。 係。 咁但係德甲你冇唔係冇。決賽兩隊德甲。結果呢仍然係西甲化。西甲攞晒。 係。 搞咩呢，即係好啦，我哋再睇一啲睇返陣容裏面，一睇西甲裏面有三個甚至乎四個球員呢，我就覺得奇啦怪啦。第一個就係沙治奧拉莫斯，跟住就丹尼爾亞維斯，仲有就係沙維好似有半季踢唔到嘅， 係 咁仲有一名斯達，又係傷過一段時間嘅 兩個。 咁嗰啲四個搞咩呢？ 係啊，點可以代表2013年呢？ 啊，真係嗱， 好咧難搞喎、 啊， 大佬。 龍門樓啊，大家都覺得 OK， 因為佢都係冠軍隊龍門 OK 啦。咁後衞拿姆、塔高斯華合理啊，大家好啊。但另外一兩個 啊， 係啊嘛。 譬如卡卡條仔啊，應該 好一定好過， 你應該要擺入呢度啦。 唔係，起碼好過、啊、我冇話一定擺喺度，但係一定好過拉莫斯先。 係啊， 喺我角度一定好過拉莫斯。咁、 啊、 你右閘多的士係嘛？唔、 啊、 一定要係啊艾維斯係嘛、 啊？ 中場大家更加唔好講啊！即係就算拜仁嗰堆唔入，我諗多蒙特點都有一個半個入啩。 即係你冇理由冇歐聯亞軍嘅球員一個都冇喺呢度。 絕對係不能明白。咁你前面嗰三個即係 OK， 咁你嗰幾個冇辦法啦，呢三個都係霸硬啦。咁但係問題起碼有一半，差唔多半 個。唔係㗎，你有啲挨住邊㗎，咁你咪敏敏地啦，即係都可能都有啲爭議性。咩利雲道夫斯基都係啦。 係。 大佬佢對皇馬入四球啊，大佬。 絕對係。 即咁你咁呢啲係有啲拗㗎嘛，即係好多件呢啲咁嘅球員。 所以其實係呢個咁嘅即係西甲化嘅結果呢，其實我真係覺得都幾有問題㗎。 唔係好冇意思㗎咁樣，真係呢即係咁樣搞法嚟好冇意思㗎、即係唔識講。咁你譬如話，但譬如女子足球你見到囉，女子足球就Nadine Angela 入返就攞咗個女子嘅 Ballon d'Or 啦。 係。 嗱嗰個你而家女仔嗰三個咪囉，一個係巴西嗰邊個，巴西嗰邊個，馬達，跟住仲有就 Van Beek， OK， 美國嗰、那個，咁仲有就德國嘅安格拉就打龍門嘅，最後就個龍門攞 Ballon d'Or， 咁女仔嗰邊咧就起碼你即係 似足球咯， 起碼似翻個足球啊！呢家即係唔係一定係前鋒咁，你即係大佬冇得搞啊！如果你男子嗰、那個即係 前鋒，我冇得好講啊，因為講真最對上一個冇記錯攞後衞身份去攞呢個咁嘅即係足球先生，就係加華魯啦。再對上一個係邊個？森馬。你諗下差唔多每十幾年先至會有一個。 係。 簡單話到當年攞亦都係充滿爭議性嘅。咁你諗下後衞根本係啲獎 都兩件事，係你 fans striker 嘅嗰、那個已經係個問題。 係啦。 咁但係你今屆嗱呢三個其實都係打前面㗎啦。喂咁你如果你最後個結論就話俾我聽鬥入波㗎啫。咁即係唔撚使選啦、啊、即係選嚟做乜嘢啫，即係 無厘頭嘅大佬。咁你完全係唔計嗰個球員對整年對個球會嘅貢獻啊，佢即係所有呢啲嘢完全唔使計嘅。咩真係好離譜啊！大佬， 因為大家要 你回想翻有斯朗喺打上一季嘅皇馬，喂，基本上又未必打足啦，你嘅災難嚟噶嘛， 冇錯， 最後一屆嘅摩連奴嗰屆都搞到亂 Q 曬龍啦，喂，即係好多嘢都係有問題嘅，世界盃外圍賽又唔係叫做踢得好。 你淨係講、你淨係講阿摩連奴臨尾嗰段時間，大家心知肚明，佢同摩魯臨尾喺皇馬都鬥法啦、鬼打鬼啦。但係問題，大家再 plan 翻嗰場波，嗰場歐冠決賽，列貝嗰場波，兩球波都係佢策動嘅。 係啊， 即係你明白就係喺我嗰度，如果你覺得打場咁嘅附加賽，你可以入曬啲波。紧要啊，定系嗰场欧冠决赛佢踢到一个咁嘅 MVP 咁嘅， 仲有 咁嘅水准， 仲有一个咧，仲有洛宾咧， 系啊， 洛宾欧联决赛入波啊，大佬，系咪先？ 所以其实你根本，根本系冇得讲、啊，你根本系你系要 围 住两个就真系冇得好讲。 唔系我谂咁样讲啦，即系你话喺个选呢个所谓嘅 MVP 啦，我称之为里头，个商业味个性质好浓。 即系，但系你要说服到人哋啊嘛， 唔系 你 个问，唔系应该咁样讲，个问题系佢唔系要说服你哋全部人咯，佢即系要说服一扎赞助商就得咯。 嗯， 其实即系我会咁样睇法嘅。 其实我唔觉得因为全部赞助商嘅，其实赞助商其实系代表大多数人，只不过系我认为而家嗰个睇波嘅潮流系倾向用呢种口味。我哋可能觉得唔信服嘅原因就系因为我哋仲系停留咗系以前嗰种口味。讲完噶啦，其实 不过赞助商都系有影响力嘅， 因为点解？老实讲，一早我都觉得足球比赛而家系表演嚟嘅。 系啊， 讲真，老实讲，而家其实点解会有咁嘅结果？咪因为又点解有咁嘅观众咯？有咁嘅观众咪有咁嘅结果咯？就咁简单啫嘛。 因为你拍广告嗰度都系 C 朗一定多列贝利啦。 系啊，因为如果而家佢而家攞咗呢个咁嘅 trophy。絕對嚟緊之後嘅商業利益係非常之巨大噶嘛、完全係控制咗，根本已經其實我覺得根本就唔關足球事嘅，啱唔啱？ 但係我一方面我係認同經一講嘅嘢嘅，但係另一方面我就覺得你當 pan 落其他運動啊，你當然佐敦佢都有成績去 support 佢，令到佢喺籃球嗰度呼風喚雨，活士打古爾夫又係掃下曬啲錦標嗰樣嘢。即係嗱，你去講呢樣嘢攞到呢個咁嘅個人獎項嘅時候咧，我就巴你哋成日都講一樣嘢，喂，打比賽打聯賽就要講 trophy 㗎啦，咁呢樣嘢係一定係噶嘛。咁、但係問題你今年你選一個係，好似頭先阿傑斯講，咩都冇攞過，淨係一場附加賽好撚威咁嘅球員出嚟，咁你即係代表咩咧？ 係啊，你仲有 冇嘢可以真係說服到啊？ 一年入嗰六十幾球，第一，即係你。第一喺個好爭議性喺個西甲嘅聯賽，你喺最大嗰兩隊，嗰兩隊班霸，每個禮拜可能打好多啲大人打細路嘅賽事，仲有喎十二碼你射曬，即係你好喂你即係七除八扣，其實即係係差唔多嘅啫喎，大佬。 我覺得 要即係抽翻出嚟。 佢頭一兩個都唔應該嘅，係、應該刀疤佬嘅，老實講。 唔係刀疤，即係刀疤佬，因為冇市場價值。 冇市場價值。 唔係，但係我 即係除非， 因為你 除非突然間全世界好多人都一齊一窩蜂去睇恐怖片，咁啊唔同，咁啊可能即係刀疤佬就。 唔係，因為最大問題就係你喺個最佳領隊，你又好合理地俾咗伊力基斯。 嗯， 咁呢、即系其实你系认同咗拜仁嗰个成绩啊嘛，但问题你跟住就 系 喺个足球先生里边，你就个金球奖里边，你就自打嘴巴，即系我觉得系一个即系我哋已经系屌紧无线，咁你同呢个无线选出嚟嗰啲有乜捻嘢分别咧？即系我都只有讲就系、大家好似周二星期二Hope Song 咁讲，大家当呢个系一场 show， 一场最受欢迎男主角嘅选举就算啦。 佢出嚟喊，大家又好开心嚟嘅。哇！你睇下现场嗰啲师奶， 系啊， 哇！真系全部俾佢啲泪水打动晒， 成个场地湿晒。 跟住佢个僆仔又走埋上台咁样，哇！真系好 warm 嘅咁样。跟住好似哇，终于怼冧美斯，即系你系要成场戏你做出嚟嘅，即系。冇嘢講。 我想講多少少係，我想對啲 C 朗球迷，我想同你講一番説話嘅就係，唔好再成日講話你覺得阿美斯因為乖乖仔，所以令到阿 C 朗好似攞唔到獎牌一樣嘢。我就撇開美斯同 C 朗兩個，今年真係喺我角度，如果你係睇波嘅， 真係冇乜可能係唔選列貝利嘅。我哋係講睇波啊，講真，美斯今年都好應該地退位讓然啦。咁你講真一句，你憑乜嘢話俾我聽？你就算斯朗有改變又好，有幾咁進步都好，幾咁入幾多波都好啦。今年佢真係唔配，我再講一次，佢係唔配啊！ 仲有一個 point 佢都唔配啦，你唔好講列貝利啦，你淨係佢同美斯比啊！你係黑美斯喂美嗰陣時，即係傷啫嘛。喂大佬，咁你最後個聯賽冠軍都係喺巴塞度，你連美斯都贏唔到嘅時候，你憑乜嘢贏列貝利啫？ 系啊， 我三個我都冇立場嘅，我三個都冇乜話特別中意唔中意嘅，即係大佬真係講句公道話啫。如果你憑六十幾球，你就可以攞個Ballon d'Or咧，咁就咁以後就得啦。屌你老尾，得㗎啦！你以前喺蘇格蘭咧，有撚多人入波，有好撚多㗎。係 係 係，真係㗎。 我唔識講 嗰啲攞金靴獎㗎，拿神好似試過。拿神喺蘇格蘭咪試過咯？ 點似啫？如果咁樣嘅話， 多過啦。拿神應該平反啊，應該頒翻個金球獎俾佢。 唔止好，平反好多個啊！ 哇， 60年代就要平反德國嘅武勒啦。跟住當年啊，菲納斯喺英超入沙球，菲納斯都應該攞啦。屌 阿倫啊，一鬼入40幾球啦，咪咯，老尾喺熱刺， 咪咯， 你頒個俾基夫阿倫一笨茶， 係咯，呢啲雲巴士阿雲巴士又攞過好啦。OK， 唔係，總言之，如果你係呢個準則得。 系啊， 嚟紧咧，我全力支持苏亚雷斯攞。 系啊， 系啊，一定系。 唔系苏亚雷斯应该。 系啊， 如果咁样入法，系咪先？ 喂，咁啊，跟住话佢唔打得啊，呢个球品唔得。 吓，又唔得。 系啦，咪咬人。 唔系，屌，唔系，到最后再讲，再嘈。唔系，佢唔爱西甲踢啊嘛。 冇错啦，你讲出咗重点啦， 呢个就系 key point 啦。 呢个咪 key point 咯。 屌，真系 黐捻线嘅。屌你老尾大佬啊！你喺即系再讲，你话喺英超入波难。因为喺西甲入波兰啦， 西甲老閪都话西甲，老閪都话西甲，你冇臭閪， 系对话你拣路嗰啲好卵难嘅， 好卵难嘅，屌好卵难入波真系， 所以真系唔知点讲真系，唉真系， 所以呢个布兰多大家真系， 我谂我想都讲两句啦，其实如果而家咁睇咁嘅走势咧，其实足球开始即系啲奖项啊。似係好似 fashion 一樣咯，即係一小撮人製造一種氣氛，一種叫做 character 出嚟，等你去追求。然之嗰班受眾其實而家老實講，而家90後呢啲僆仔好瘦嘅喎。 梗係啦， 個個而家你話 C 朗咪其實我諗真係唔係 你 細路 仔。即係我哋講，喂 C 朗攞金球獎係按咗劇情發展嘅， 係啊， 大家都想佢攞㗎嘛。 即係等於一班 fashion designer 佢設計一系列 collection 俾你，佢話興呢種，你咪跟呢種。 但係我哋只係想講出一樣嘢，就係你要俾個數據我說服我先，即係 overall 講就係睇完成個2013嘅 Ballon d'Or 係冇完全冇代表性嘅。我哋講緊嘅，因為最 key 嘅幾樣嘢就係個。即係最佳領隊 OK 啦，我哋接受啦，係軒尼基斯。 直頭覺得咪實至名歸， 實至名歸啦。 因為冇乜需要 嘅嘢。十一人係啦，都11人同埋個即係同埋個男子嘅 Ballon d'Or 係真係好攞命嘅。咁仲有一個特別獎啦。 咁啊，十一人咪即係等於我哋嘅金曲獎咯。 係 咪先？係一人一個噶嘛，係咪先？ 唔係啊，哇！可能 咪先十一人咧，變咗 幾屆咧？ 有14人啊！屌你老味， 三個後備， 賓豬肉， 連後備都有啊！屌你老味， 係交俾香港搞喎呢啲，交俾 TVB 搞啦。咁你西甲都係 TVB 同 ATV 搞啫嘛。 咁啊，仲有一個特別獎嘅，個特別獎就今年又特別整嘅，咁啊，我諗都係嚟緊又配合，又係其實都係即係都係有少少做細㗎啦，咁啊，因為嚟緊世界盃，咁跟住之後咪頒翻個特別嘅 Ballon d'Or 咧，就俾呢、這個比利啦，咁啊頒俾比利就基本上大家又冇乜異議嘅，因為嗰個歷史就係因為當年嘅 Ballon d'Or 就係佢就唔係係就淨係頒俾歐洲球員嘅，咁所以咧就補翻俾佢啦，咁佢攞我諗都叫做係實至名歸嘅， 實至名歸， 一平反嘅味道咯， 咁啊唔係同埋我覺得嗰晚頒就你話嗱兩個感動位啦，一個就係 C 朗攞啦。咁一個就係比利啦，兩個都喊嘅。OK， 咁觸動到我，咁當然就係比利啦。即係我覺得就 同埋就係、 是、足感動到你係俾你啦，觸動到你火嘅可以係兩個都觸動到嘅， 兩個都觸動到嘅嚇。即係咁就俾你嗰個，我係覺得喺攞獎嘅時候，我覺得就又會令我哋大家又諗起由西比奧啦。咁我覺得即係。大家都係差唔多嗰個年代咁嘅年紀，咁啊頒咗俾佢又好啲嘅，因為呢啲即係今日唔知聽日事 咯。咁唔係嘅，咁始終都係其實當年老實講，巴西嘅足球一定係最 top 㗎啦。只不過係你話歐洲以前資訊嘅問題，令到即係兩地方隔絕咗、 嗯， 但係似乎又係辦主意多啲以前。咁、嗯、我覺得 唔係同埋唔係都唔係嘅。同埋一樣嘢就係俾你印象中係真係冇踢過歐洲球會喎， 冇 係 冇 係冇嘅， 冇 咁、啊、所以佢係 佢只係踢咗兩間球會嘅啫， 係啦冇錯啦，山道士、 山道士同埋宇宙 同埋宇宙係啦，係兩間宇宙係美其 美國美國， 所以佢冇喺歐洲踢過嘅，咁所以即係今次頒俾佢一個幾特別嘅獎啦，咁、嗯、我覺得都可以嘅，都冇乜問題。 唔係因為我諗係自從合併咗，即係將個合併係。唔再局限歐洲球員，咁第一次就係維亞啦，攞非洲球員去攞歐洲足球先生之後，其實就已經係變為一個全球性嘅嘢。咁因為一路一層一層咁啊，因為呢、這個而家呢個獎係同歐洲已經合併埋，咁所以以往呢啲咧係從來冇南美或者冇其他球員咧，而、家都可以去。但你當俾翻個獎啊，俾你去表揚翻佢，我都係應該嘅、 嗯， 因為其實佢亦都即係大家雖然覺得佢烏鴉口，但係如果真係年紀大睇翻佢之前嘅比賽咧，你真係會覺得呢個都係一個神級球員嚟嘅。 嗯， 係啦， 我咧就等多兩年啦，等白禮達啊，不過佢話好似係再競選喎、哦。 吓、啊！佢直头系谂住竞选啦、 啊，再谂住竞选啦、啊。但系总之，希望有新一年咧退休嘅时候，应该要颁翻个终身嘅 布朗多，布朗多 系叫做。 我突然间 白文叫咩？ 我突然间想 终身最无耻国际足协主席奖。 突然间我想帮下狮子讲声，其实咧我哋呢个反猛嘅大业咧，除咗呢个邪恶族心啊废爵爷之外咧，仲有一个更邪恶嘅巴黎大。 冇得比，冇得咁样比， 颁个雷诺奖俾佢咯，佢玩捻晒， 佢真系玩捻晒，好捻黑人憎。 系 好啦，呢节差唔多完之前啦，咁啊读一读网友嘅嘢啦。 喂，好啊，搵啲嘢读下先。 关于呢一节嘅，咁啊有位网友就话，唔系上面嗰啲就我哋留翻下节，即系下次再讲啦。 好啊。 关于即系今次最佳十一人有好通 one 啊，就话冇可能有拉莫斯。 嗯， 系 认同啊， 认同， 唔使讲啊， 系啊， 即系呢个真系冇乜嘢反对啊，我特别我好捻憎呢个球员嘅。 点解有拉莫斯又冇大卫雷斯咧？其实如果以呢个咁嘅逻辑去选，应该有埋大卫雷斯嘅。 点解咧？你解释一下。 因为大家都唔系打翻自己位置本分嘅球员嚟，系咪先？咁如果系有拉莫斯做，点解我唔拍住大卫雷斯？ 解释个俾你听啊！大卫雷斯唔系西班牙， 皇马 又系 皇马系八强出局咯，系咪啊？上届欧联 买四强， 四强， 俾人炒啊！ 四强但系两队德甲对两队西甲 啊嘛，俾人炒啊！ 文库斯基入四粒， 我解释到俾警长听咯。车仔冇嘛，车仔唔系打到四强嘛。系啊， 咁啊，仲有就差唔多系嘛、 啊， 我哋系啊，我哋一阵留翻，系咯，留翻先啦，我哋休息一阵，翻嚟先再读咯。 好、啊， 好、okay ， 有嘢同我哋讲，记得上 www.soccerwise.hk 留言啦、啊。